三月三十一号星期五嘅苏东音乐。 哇，咁快就已经去到三月尾啦！ 呢几日都几，即系我个 social media 都非常之热闹啦。 social media 系啊，个 social media 好多好多 show 啊，因为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 听日又有，后日又有， 系啦，基本上维港两岸都有啦。 系 咁，所以已经咁我哋嘅 social media 都可能会好多叫音乐人啦。 系系系， 你发现香港全部嘅无论系歌手，即系最似最前噶啦，乐手啦 ，production 啦，所有呢啲相关嘅人， 好多啊， 全部都忙碌紧啦。咁所以见到个 IG 全部都系呢啲啦。 同埋好多场地都有 show 噶。 系啊，咁跟住之后，电子音乐嗰啲就又期待紧啦。 系， 咁跟住即系就好多呢啲嘢发生。所以今日异常地咧，无论同事定朋友咧，或者听众都会问我哋，估我哋今日会点歌俾咩？ 哦， 你今日食会点俾边个啦？你今日食点咩啦？咁样。你系唔会估到嘅。 我哋今日最后拣咗一个最唔关事嘅，其实 唔关事得嚟都关事嘅， 都可以咁讲嘅。 系 好啦，开估啦， 开估两送饭啦。 系啊，我哋今日六点钟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就系两送饭。 我敢预言啊，呢一个系我哋香港美食最新排行榜第一位嘅会系。 都我覺得係，但係你好老實講啊，有時呢啲嘢咧，你唔好就咁睇佢嗰個門面啊，即係兩餸飯呢啲，你問我啱噶啦，真係食咗好多年咧，你有時咧，你越覺得佢個門面哇，好似好正，睇落去個鋪位好乾淨，好期待，好想食啦，諗住好好食啦，好多時候就係咁啊，你食落嗰下就知。 系 点解同我想象嘅系唔同嘅咧？好多嘢都系咁噶， 所以一间大家就可以六点钟听阿斌系咪好有感受啦，即系点歌俾两送饭。咁你都可以留言咧，话俾我哋听，究竟你有啲咩想同两送饭讲，你拣咩歌咧？咁样 冇错。咁啊，转头六点钟会听到噶啦。咁啊，讲开呢个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咧， 哇，好文采 啊！仲有好多嘅嘢都系嘅，即系例如今日咧就有一个我期待咗好耐嘅影视作品咧，我已经一路储咗好耐精神咧。今晚翻屋企咧，我就要开始啊！啱啱今日上咗嘅， 哦，今晚你先开始啊？ 系唔系？咁因为日头你做嘢嘛，咁，你唔可以即系咪先？咁我一路做嘢嘅时候，我唔可以分心。 你睇咩啊？有啲话睇咗咯。 我唔知喎，因为嗱，我身边朋友有啲就因为我未得闲同啲朋友交流啊，因为咧，因为你都知道我成日都讲㗎啦，我成日係好鍾意睇呢啲睇好多㗎嘛。 我知即係你都係夜晚先得闲睇。 之前我都同你推介过㗎啦，就係即係嚟緊串流平台啱啱新上嗰一套。模仿犯，公布未行呢一套嘅小说作品改编。就成為一套嘅劇集咁樣啦。咁因為我係好喜歡公布美幸呢一個嘅作家嘅，其實佢其他書我都買有買，不過就冇，其實我真係冇睇過模仿犯嘅小說，反而佢其他我有。咁啊，所以但係因為一向大概知道公布美幸嘅一啲筆風係點樣，咁所以都期待啊佢嘅一啲小說作品改編咗做影視作品，會唔會個感覺係好唔同咧？即係可能同睇小說係兩回事。即系有时啲小说封面好好睇，但系你睇到个封面，睇到入去，可能个小说冇咁精彩吓。咁但系佢嗰啲咧就好少令我失望嘅，佢嗰啲就系个小说封面唔系特别吸引，但系佢嗰个小说就好精彩嗰啲。 咁有时封面你知噶啦，即系呢个叫做市场推广手段系咪先？ 系系。 咁但系你知嗰啲都可以即系 讲包装， 讲包装啊，你可以即系可以执啊，可以好多成咁样样啊。所以你有时你真系要入到去睇，你先知道系点。 所以 佢可能封面都会写嗰啲咩噶嘛？唔知边个推介乜乜乜啊？ 系系系 系。系啦，跟住就话唔知点样期待，或者咩史上唔知咩破纪录嗰啲咁啊，好兴啊！ 破天荒咁样嗰啲。 系啦系啦，连边个都话好睇。 通常都系呢啲 嗰啲 乜乜乜文学奖咁样嗰啲咯， 系啊，通常都系咁嘅。 咁但系佢嗰啲嘅小说我就好少会失望，尤其长篇嗰啲，因为佢嗰啲好厚噶，其实咧成本辞海咁厚噶，佢仲要系佢系分上下两集咧，即系两本辞海咁厚，咁所以其实你都要有翻相当嘅。心機先睇得晒。咁而家個人開始大年紀啦，追唔到咁長篇嘅小說，好嘅，轉做影視作品幾粒鐘可以睇晒成個故仔咯。 我都係，我真係都好似上次咁講，我係睇唔到字嘅人㗎嘛。雖然我會寫字，但係我睇唔到字嘅人啦。咁所以我要靠呢啲影視作品。 係啊， 但好多你其實首先你又 你有冇期望先？ 有噶，唔系因为你好老实咁讲，即系你好想嗰样嘢好睇嘅时候咧，你对佢个期望就越高啦。咁、你对佢嗰个要求亦都会越高啊嘛。可能佢未必系唔好睇嘅，但系因为你期待咗太耐嘅关系咧，有时你就会觉得啊，我期待咗咁耐，最后你俾啲咁嘅嘢我，有冇搞错啊？即系嗰个人嘅期望值太大嘅时候，有时累咗自己嘅， 同埋有时 放宽心咯，要 嗰个期望值咧。有时唔系完全由自己内心出嚟嘅期望值啊，有啲期望值咧系人哋即系衰咁讲，大家吹出嚟， 系即系嗰个好多人话喂呢套好值得期待啊， 呢套好啊，咁跟住你就本来你冇留意咧，你都咦呢套个个都话好期待，咁不如我都期待埋一份咯， 系 即系好自然会有呢一种啊嘛，但系你根本从来都冇可能冇了解过或者唔知道个 background， 同埋而家剪接太劲啦，你好多时候呢啲嘢咧，你剪咗条trailer， 剪咗条 teaser 出嚟，哇你睇嗰条 teaser 睇嗰条 trailer 不得了，好精彩啊咁样啦， 系啊。 咁但係有時就係最精彩嘅嘢就係擺咗嗰幾廿秒一分鐘入面，咁可能你拖返長係咪做一個好長嘅一個影集嘅時候，咁你會覺得喂個節奏原來咁樣㗎，都唔係咁緊湊啫，係咪都唔係啲美術唔係真係做得咁精彩啫，咁呢、這個唉我都唔夠膽而家呢一刻呢自己因為越嚟越近今晚收工返屋企煲劇嘅時段，所以我而家都盡量擺低少少嗰個期望， 你要放低啲，唔係你啱啱講呀會睇預告片嘅人呀、我都仲尊重，有啲即係預告片可能都冇睇呢， 係 齋睇標題或者齋聽朋友講 好啊掂啊， 哇呢、這個呢個值得期待啊！支持啊！等待啊！咁樣嗰啲咁樣， 唔得咁嘅。 係啦，咁跟住出嚟有落差就會覺得，因為你自己會填補咗好多預想喺裏面啦。咁再加上有陣時呢啲宣傳嘢好勁嘅，即係你鋪天蓋地宣傳，你就會覺得哇！呢套一定係可能年度大作咁樣啦。因為咧之前都即係都有一套又係俾大家好似好期待， 好深感受喎、啊！你都 係啊，我都估唔到大家會咁大反應。或者 哦，你就係唔係我嗰套啦？ 唔 係 你嗰套，另一套嚟嘅。 我估日本嘅， 日本嘅， 估到你啦。 係啊，鏈鏡人咯，係 啊， 嗰陣時啊，你都有份噶，你都有份覺得唔啱自己噶嘛。 我棄咗啦。 係啊，就係、是、啦、啊，因為我早一兩日同朋友講翻開呢一套，咁跟住就我討論到一個位就是，我身邊好似真係大家對呢一套作品嘅反應唔算好高，但係其實佢推出前咧。大家嘅期待感高嘅， 因為佢個預告好好睇啊嘛。 係啦，或者大家 又畫得咧， 冇諗過可能嗰個走向係咁啦。咁即係我都冇睇過漫畫嘅本身，因為我而家如果睇動畫，我就其實都好少睇漫畫，直接睇動畫啦咁樣。咁就其實解釋到點解未必啱口味嘅，因為佢表面上好似係好我哋平時睇少少 黃道 熱血嗰啲嘢，但係你。即係睇深一層，你就知道唔係嘅。但係佢表面上嗰、那個 包裝 啊，嗰樣嘢各樣都似嘅。 所以佢而家變成咩嘢呢？佢就變成咗一個咧，佢嘅音樂作品好似仲出色過佢本體嘅一套嘢咯。 咁啊，出事我都估唔到點解會咁啦。 唔係咁樂觀啲正面啲咁睇，起碼都有一啲好嘅音樂作品俾你聽下咯。 係嘅，咁所以咧，我通常而家。以前特別睇戲嘅時候中太多伏啦，所以我基本上即係而家少咗睇戲啦。但之前仲有睇戲嘅時候咧，我係唔睇預告片嘅。 哦， 因為真係試過，我最深印象當年日本沉沒柴崎幸， 係 超級期待。 係 跟住，因為我細個好中意睇災難片，雖然咁樣講好似唔係太好啦，但我中意睇嗰啲特技啊嗰種啦。 嗯， 跟住嗰陣時細個唔係太了解，咁入到去，哇！嗰啲最好睇啲特技咧喺個 trailer 出曬，跟住入邊全部都係啲走難同人性啦。大個其實會中意睇呢啲嘅， 係 但係細個係中意睇啲 嘛，諗住睇 CG 啊，好勁啊，哇！澎湃啊， 跟住入去，哇！個 trailer 咪播曬咯咁樣。因為嗰陣時候我就學識咗，其實真係唔好隨便亂睇 trailer， 同埋嗰啲而家近年嗰啲好多彩蛋或者超級英雄嗰啲咧，我都唔睇 trailer 㗎啦，入到去先㗎啦。 我而家收少少㗎啦，即係睇咗嗰個作品嘅本體，睇完先評論。 啱啊，睇曬睇曬之後，即係好唔好睇到你自己覺得睇曬先評論， 唔好呃到人啊嘛。 係嘛？啱啱你講到啊，我睇嗰套《鏈鏡人》嘅音樂作品好似仲勁過佢本作嘅迴響啊！我哋就揀嚟啊！尋日講起佢嘅呢位日本音樂人啊，呢位好似白紙嘅 Foundy 啊。

珊，你想点啊？ 吓咩想点啊？我想点系咯，我想点呢？最新排台作品《滅之》，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人可能未必知道自己真的想怎样，很多时候是望着一个目标，望着一个人， 就想飞， 很想成为他， 期许可找到自由， 很想以他为目标， 梦里到处也优美，我知太罕有， 但要怎样做呢？ 迷失 心底几次变迁，转化了请不必怕光线。Just watch me fly。 Natalie Ho 俊琪 Time to Fly。 而在这一刻呢，可能对很多同学仔来讲，剩下半个月时间左右就要迎接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对于你来讲，可能有期望的是可以平安度过这个考试，所有东西都无事的。 面对所有试炼，每天都要训练，人生像冒险，找一种意义，别怕所有跌宕，泪水都要释放，最终会得到快乐。重新揭开这一幕，迷失了不需失魂，能找到千种可能，越挫败越要努力。 张曼芝 Lucy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So I've heard this marvelous universe can attract anything。 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讲， What we want to attract， 最重要不要被其他东西骚扰到。 I swipe my phone, I skip the red dots. It's probably just me, but they give me bad thoughts. 电话 搞 了正经没有？ You got the blind face, get out of my way。点点雪未早，驱散黑眼逼眼，斗气复发都走快烂，短暂多晚饭，好想恨巨婴，一枪整眼人，双手一棍法，一扫光。 心手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 预备出动，无限 focus focus， 弹完追击，通通被吓着。谁人不看无限 focus focus， 明明一出到最几包甜话嘛。犹如自咒语那样，流流个个要退让。完全出动，无限 focus focus。 全部都冇睇到㗎。滴滴滴秒针都生锈，常有过百垃圾电邮，滴滴滴滴不守追究，无暇迎接万个对手。晒太阳跳张泳姿，怪信号照样搏命跟住，跌断连线仍有伏线，蒙蔽视线扰乱睡眠。坊间充满坏气象，都想找我做对象。我想得无影，好一刻食世纪，同时全然瘫痪。赶走乌蝇居逐乱吠，如何知闪着？好想行对影，一寸正雅人，手掌一运发，一扫赶走人。 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 预备出动，无限 focus focus， 弹完追击，通通被吓着。谁人不看，无限 focus focus， 明明一出到最。由世俗撩动心花，先要自己被物种。 麻烦人听见就要暂时别说话，流浪们听见就要就回避我吧。谁都也值得去放空吧。Silencio, perfecto， 预备出动，无限 focus focus， 弹完追击。 听话啦，阿 Marv 都讲啦，静静地啦。带嚟佢最新派台作品《Silencio》。 梦背面已触电，却停滞外圈的一边。万线逐秒拖延，怕全速会产生惊险。 我靠近，否允许我跟随，陪同成为亲爱的谁？然而如果你刻意抛离，心中畏惧，这夜完全与你并没预备界线距离，能接近就别都想先一起。我愿全程对你逐步逐步接近距离，谁不怕死？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终于等到啦！今日我哋点歌嘅题目就系点俾啊， 两送饭。头先啊， 咩啊？ 新闻前段出边斟水，见到同事 都食紧啊！ 唔系啊，佢话你今日点歌点俾边个啊？系咪嗰啲默默努力扬威海外嘅女演员啊？咁啊，即系 袁乃林啊嗰啲 咁。跟住我之前都已经有类似嘅 topic 比较近，上次讲即系杨紫琼，就话今日第二样啦咁。睇大家几活跃今日，唔知做乜嘢啊？你班友啊， 唔系咯。不过今日呢条题，我觉得都唔弱嘅，都系好多人嘅一个吓， 有啊， 叫做生活嘅小习惯啦。 有啲听众都有 send 上嚟啊，食紧。佢话佢嗰个佢 认 佢 咁早食紧啊。 佢话。佢嗰個仲勁啊！ 嚇， 佢話兩餸飯好叻咩？佢話地盤 三餸， 地盤飯先係王道，四個餸連埋湯、一支水同埋奶茶都係三十幾蚊， 咁豐富㗎。OK， 係 因為佢工作喺地盤嘅地方啊嘛，咁所以佢即係俗稱呢啲叫地盤飯，同埋最緊要真係飽肚。 係飽肚， 都真 係 我 三十幾蚊抵啊！而家呢個時勢你好難揾到啊！ 咁所以啊。今日我哋呢个两送饭，如果你都有任何嘅諗法，我都见到听众开始留緊言啦，有啲咩歌啊你觉得啱嘅话呢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嘅。咁啊头先阿斌都讲佢好似好有感受啊，即管听下你啊写啲咩俾两送饭先啊。 亲爱嘅两送饭。你好啊。好多人话你系穷人恩物。我知啊。我细细个已经好熟你噶啦。以前考完会考，初初翻暑期工嘅时候，由于工作地点系比较忙碌嘅商业区，附近食嘅嘢都比较贵价又唔饱，所以我好多时咧都会行远少少，同差唔多年纪嘅同事去比较远嘅熟食中心附近嗌个两送饭咁。以当年嘅价格，30元白饭任装，有餸有例汤，仲想点啊？虽然当时食两送饭嘅地方一定冇而家咁讲究咁新正㗎啦。不过亦都冇咁夸张嘅人龙啦。只要揀啱时间去，仍然有好多新鲜热辣嘅送菜俾你揀。而令我最记得嘅係老板娘嘅人情味呀。可能睇得出我哋係暑期工，加上差唔多日日都帮衬啦。所以食开嗰间两送饭嘅老板娘特别记得我哋嘅，成日都惊我哋营养不良，次次都问点啊，够唔够饱啊，装多碗饭啦、啊，夹多个餸俾你啊。最体贴嘅系，有时我哋做嘢迟咗去，老板娘都会特登留定我哋最中意嗌嘅餸等我哋嚟。想当年我最中意食嘅咧就系番茄炒蛋，而我朋友咧就一定会嗌咸蛋肉饼嘅。呢两个餸都可以话系热门菜式啦。想翻起都几多谢当年老板娘咁照顾我哋噶，到而家正式出嚟做嘢，愿意使多啲钱喺飲食上面，少咗食两餸饭。不过间唔中都会好想重游故地帮衬一下，但系可惜啊，时间十几年，嗰间两餸饭都因为市区重建而唔见咗啦，始终都冇机会亲口同老板娘讲声多谢。有时想怀念下旧事，都会自己去搜楼下附近好食嘅两餸饭嘅。点知被啲朋友发现咗，仲闹咗我一餐，点解要自私食添？所以我要点一首 Gareth T 嘅《国际孤独等级》俾你。好多嘢都可以自己一个去做嘅，不过两餸饭就例外啦。呢家嘢咧，真系唔好瞒住人哋自己偷食啊，搞到朋友都冇得做，咁就无谓啦。两餸饭都可以食得好讲究嘅，奔陈上。 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 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了自助，未叫手足协助，越来越无耐性，供谁或谁扮隐性，我对着镜举杯祝酒致敬，行我路不用你尊敬，途人被清空多洁净，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了自助，未叫手足协助，但求别人亦遗下我，别来扮诚热情扮帮我，那是你为了 feel good 想拯救我，门闭着过生日也不错，闲杂人都不必渡河，不怕寂寞，流连几房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就算将来有肿瘤要摘除，读过来医院就办妥，换个卡片到处订座，叫天煞孤星可以吗，我不怕闷寂寞，伸出佛陀六根清净，比起却原来前身好过，不怕寂寞，流连几房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在我身旁这刻逼满熟人，大概谁都很羡慕我，若我敢讲更爱独坐，未够感恩，仿佛很折堕。 带嚟有 Gareth T 嘅作品《国际孤独等级》，咁啊，总之大家都记住啦，唔好一个人偷食两餸饭啊！ 我就系记得你系咁提老板娘啫，你 老板娘好紧要啊！老板娘好咧，你个两餸饭系可以丰富， 就大兜啲啊，系咪可以？系啊， 你睇我嗰个两餸饭几大兜啊，知啊？ 我唔想知道，好啊，听下我又写啲咩俾两餸饭。 亲爱嘅两餸饭，你好啊！你就威啦！之前疫情红到外国都有报道，令到你有个官方嘅英文名叫做 Rice with Two Sides。而最近啲旅行团嚟到香港，都忍唔住要试下你有几好味，连银行都派两餸饭券啊！我谂鱼蛋烧米啲街头小食称霸咗香港地道美食咁耐，依家系时候要让位俾你啦！对我来讲呢，就好像老朋友咁。嗱，我唔系见你依期红先至似熟卖熟噶，因为我都知道你唔中意啲嘢唔熟噶嘛，系咪？其实我中学嘅年代呢，已经系 lunch 时间去街市嗰度买两餸饭啦，然后去到读大学 canteen 呢，又系食两餸饭，甚至去到今时今日喺我哋公司嘅 canteen 啊，都有你喺度，我都有帮衬噶。所以你呢唔单止常伴我左右，最紧要係咁多年你都冇乜点变嘛。嗰啲番茄炒蛋啊、咕噜肉啊、枝竹斑腩啊、鱼香茄子啊，基本上搵得你呢都有信心保证嘅。 希望你而家红咗，都依然会系我细个识嘅两餸饭，唔会变质掉高嚟卖啦。诶，你知啦，友情依家嘢可以好现实噶嘛，对自己有利益咯，咪 friend 啲咯。所以我知道有啲人咧系贪你平先至帮衬你噶。呢啲友谊就唔系纯正友谊啦。不过我同你就唔同啫，只要你对我不离不弃，我都会咁对你噶。两餸饭，共勉之啦。食嘢求饱肚嘅波成上。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hat life, babe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like Ash and Pikachu 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我曾经试过给失败把梦摔破不是欺骗安慰是跟你坦白说 It happens sometimes 有时也会想太多灿烂的烟火原来不是我 Get back on your feet gonna stay optimistic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 Get back up, get knocked down 又怎样赶快把我退后 Get back up, dance and then strike back I'm telling you, you never walk alone Get back up, get knocked down 又怎样We 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hat life, babe 听过 Tyson Yoshi 嘅派来歌叫做 Optimistic 啊， 系啦，咁啊，时候咧睇睇今日大家咧对呢个两餸饭嘅对 对啊， 对呢个两餸饭有啲咩想讲啊？有咩歌想点？ 今日大家有感觉喎，发现都几有分享喎。 咁啊，首先有人话想点呢个就系生日嘅黄贤嘅旧歌 Little People 俾两餸饭啊，因为咧头几句啱可以表达啊。来相信他能医好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正可以满足这个卑微的愿望就是有饭食、啊、爱上两餸饭就要相信他不会令肠胃变差吃饱继续 很有诗意另外一个呢就说他发现所有 Edgar 的歌都啱数例如吃定我啊，一加一啊 ，OK 喎、哦，喂，可以喎、哦， 系啊， 仲有 Too Late 啦 ，Time 都好啱数 ，Too Late 啦 ，Time， 同埋话仲想点 Ega 嘅 Everyday 啊，一嚟因为好多人喺疫情期间日日都食啦，二嚟啲歌词系佢话系中两餸饭嘅心声， 系 餐厅玻璃倒影见你又步近。 有 everyday 日值回味， 系啊，好劲啊！跟住另外一个 黎展峰嘅 to go 啊，因为咧、即使咧生活服常，但系两餸饭毕竟系帮到好多基层市民去解决温饱嘅问题嘅。不过咧，我哋今日仲有一个，我觉得系超级劲嘅， 系啊，仲有几个 嘅选择，系好多嘅。咁啊，但系有一个咧，我见到个歌名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 冇啊！今日呢条题直头系只能够系拣俾佢啊， 系啊， 因为佢净系喺个歌名嗰度赢咗啦， 已经有心思啦， 系啊系啊，咁 啊，因为咧佢拣嚟嘅咧就系呢一个啊。好耐之前嘅作品，真系我年代嘅。 系，我哋唔好讲歌名，而讲一个佢讲话啲歌词好夹嘅。因为佢话咧啊，即系呢一首歌除咗个名食字之外咧，佢话歌词都系嘅，因为歌词就讲话即系有个叫做陪伴喺度啦，细个点点点点点啊， 长大咁啦。 系啦，去好多地方，佢话以前咧都系一样，又系嗰啲翻学校 lunch 时间咧就系食呢啲噶啦，有时咧。敢唔敢出嚟出咗嚟做嘢之後，都會想回味翻嗰種感覺。 呢一段完全同我頭先嘅經歷係差唔多一模一樣。不過我頭先都冇諗起呢一隻歌，我覺得佢真係非揀到呢一隻歌，我覺得非常之聰明。 係啦，所以個內容上面聽落去啊，好似啊都 OK 啦。但係佢揀只嗰只歌嘅歌名食到認一認。我哋今日點俾梁送飯，所以呢位聽眾所點嘅歌咧就係、是、Shine 嘅《十八相送》。 好嘢，好嘢，好嘢。 陪我去過石澳。我砌过电脑，终于走到路口，光荣地过渡，感激你全年陪住我，游玩到今早，让我欢送十八，整个十八写进日记簿，即使以后肯定烦，这一节亦美好。雨上还未上车，恋爱还未着车，来年你共我或会长得更高，然而这段岁月青春不老。 之前听过有呢一首听众嘅点歌 Shine 嘅十八相送啊，新闻翻嚟之后嘅 EDM Friday Mix 将会由呢个 Creamfields Hong Kong 嘅 Pre Party Mix。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6: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海南出席博鳌亞洲論壇之後返港，他回應有內地旅行團在地區聚集的情況時說，當局重視旅行團的管理，當出現新的情況，相關監管部門和機構要同業界磋商，做好管理。他有信心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做到旅客有好的經歷，旅遊業蓬勃發展，並減少對地區帶來的不便。另外，被問到成立關愛隊是否為建制派參選區議會鋪路，李家超指出，關愛隊的設立是為了加強地區支援，一些猜想並沒有實質證據支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特區政府會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並繼續與廣東省有關單位緊密合作，積極探索兩地落實創科合作的具體措施，共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向前發展。孫東下午結束訪問廣州行程返港，較早前他拜訪了廣東省副省長王希，就深化兩地創新科技方面合作交換意見，又與廣東省科學技術廳黨組書記龔國平和廳長黃月琴會面。孫東亦都先後前往南沙資訊科技園和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考察，聽取介紹大學的校園建設和辦學情況，以及學校的多個創新科研項目。房委會五座新建非標準型大廈共3943個單位，租金將以所屬地區的最佳租金水平釐定。五座大廈分別來自兩個新建和兩個現有公共屋邨。房委會說，在今次租金釐定中，超過 78% 的單位的租金水平定於每個月2500元以下。房委會發言人說，公屋申請人若果未能夠負擔獲編配的新單位租金，可要求改配租金較便宜的翻新單位，若果符合申請資格，他們亦可以透過租金援助計劃就舊大廈類別的單位申請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听日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下降，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货柜码头路嘅坏车已经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比较车多，所以需要实施间封。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来回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比较车多，而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

除了喜歡這首歌之外呢，這一位的 DJ Producer John Simon 也是一位我非常期待，因為都是他第一次來香港表演。由第一疫情前開始，慢慢在這幾年呢地位慢慢開始越來越上升，得到大家的關注。跟住呢位朋友叫 Kestra， 嚟自美国嘅新泽西嘅。读书嘅时候，因为去澳洲体验过 EDM 之后，而令到佢产生兴趣，开始去玩。听呢首嚟自 Kestra 叫 Keep on Falling。 Mucho lo quiero para mí. Oye, a mí me gusta eso. Eso me gusta a mí. A mí me gusta mucho lo quiero para mí. Oye, a mí me gusta eso. Eso me gusta a mí. A mí me gusta mucho lo quiero para mí. Oye. Con este 朋友呢，要有个坏消息嘅。首先，佢名字叫 Dioro。但因为一啲个人事故呢，佢宣布咗呢最后係嚟唔到香港 Creamfields 表演嘅。呢个都係今日嘅新鲜嘅消息啦。咁佢话期待下次再嚟亚洲巡回再见大家。不过就照听下佢作品 ,Oh yeah! fiesta del cotorreo. Siento que ya te deseo. Yo te veo y no lo creo. Esa es sin estrés. Lo que ves es lo que es. Me da igual si no lo crees. Tú sabes me gusta el sex. La movie real no le corro. Lo soñaba desde morro. Ahora estoy fumando un porro con el poncho y con de horro. 一首嚟自本地嘅作品啊，有卡尼尔，佢系 Monk Mafia 嘅作品，歌名叫做 Middle of the night. It's an all-nighter, baby. Staying all night up, no sleep. It's about to get crazy. T.S.O 嘅 All Nighter， 咁啊嚟紧预告四月头佢都推出专辑叫 Drive。只听下呢一首咧就系、是、阿 Morton 啊，即系同 David Guetta 一齐搞呢个 Future Rave 嘅呢位 DJ Producer。听下呢首嚟自 Morton 嘅作品叫做 Unforgettable。首嚟自二人电子组合叫 Bose， 有佢哋 featuring 嘅就系 Hira， 有呢首叫做 High With Me。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Get high with me. Ride with me. 今日最后一首歌来自 Calvin Harris， 最近同埋 Ellie Goulding 出咗呢一首好复古，翻翻九十年代 trans 嘅世代，叫 Miracle。今个礼拜 weekend 你会去睇边度嘅音乐节，都希望大家 enjoy 所有嘅音乐啦。下个礼拜一再见啦，拜拜。